是我比你爱我更爱你，善解人意，浪漫话语，仿佛一切命中注定。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夏天的风吹过我们两双眼睛，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淋湿了你的心。我要唱给你听，到紫色你给的甜蜜。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夏天的风吹过那么两双眼睛，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淋湿了你的心。我要唱给你听，陶醉在你给的甜蜜，陶醉在你给的甜蜜。 是我憧憬的明天。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提到日本的奈良呢，就不得不提奈良的小鹿。漫步于奈良公园的小鹿呢，是最能够代表奈良风情的景色了。按照当地的传说呢，自古以来栖息于春日大社与奈良公园一带的小鹿呢，都被认为是神鹿。人们呢不得随意捕杀，不得伤害奈良的鹿，甚至还有人因为杀害了奈良的鹿而被处以死刑的说法。不过呢，奈良的一些小鹿呢，却在今年夏天不得不面对被捕杀的命运，原因就是它们实在太多了。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没有谁解开残落千年的寂寞。 千年以后，在1957年呢，栖息在奈良市的小鹿被列为国家天然纪念物，所以受到法律保护的奈良小鹿又怎么会被捕杀呢？其实目前呢，大约有4000头小鹿生活在奈良市规定的管理地区，而游客们常去喂小鹿的奈良公园呢，则是位于核心的保护地区，那边呢栖息着大约为1200头的小鹿。令奈良人头痛不已的是，保护地区以外的小鹿，因为它们的增长数量太快了。当地的农民伯伯有点 hold 不住啊。 你早上人还在山岗，还在酒楼茶馆喝泡汤，整个场景一下跳西安，落在五泉河的彼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摇摇晃，我用音乐跟下班交谈，灯亮花美一下就全满，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眼泪更 早上一天不许下一幕高粱一朵的最好别忘了讨好饿了我一个晚上闭上了一身不能走到心回家乡 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飘摇花我用平地跟下班招牌突然画面一下就全开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连我又是个怀疑姑娘开始想等着七星装扮回家乡终于轮我上场 一个红红帆要是有这装满上次好的晚都说大家是谁都要了解只剩一个秘密的答案我说话唱舞台的习惯我不拉脸上观众有一股我说话唱比谁都漂亮宝贝的身段演出不灭全场 现在是11:32。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风和盛空最美的声音。 体味1033， 风和盛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我是您的知识管家之一。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探讨，应该去小公司当经理，还是去大公司做助理呢？对于奋斗在职场当中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关乎于未来职业生涯的话题。享受鸡头的安逸，还是倚重凤尾的平台，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深思的话题。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不会给出你非常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们会尽量全面的为你去对这两个选择的优劣做一个分析，供您参考。第一，选择小公司，不完善正是潜力所在。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啊，空白点或许正是机遇所在。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也是一样的，有不完善的地方就是我们提升的机会。正是由于这些不完善和空白，才给了我们更大的发挥空间。选择中小企业平台，更重要的就是看重它是否有发展潜力，核心的管理团队是否具备，或者是接受现代化管理的理念。当人人都想要现成的规范制度、发展规划的时候，如果你敢于去选择一个并不完善的平台去做一个拓荒者，那么你也可以拥有比别人更快的成长速度。第二，选择大公司，文化氛围是无形的资产。大公司区别于小公司，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其实就是文化氛围和学习的机会。如果你选择大公司，那么你所学习的东西就会更多，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投资，这个价值啊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打好根基。如果贪图较高的职位，会给以后的职业之路增添崎岖，就得不偿失了。第三，确定自己的小目标。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职场新鲜人来说啊，一味的从自己的需求出发，考虑公司能提供给自己什么，其实并不值得鼓励。现在你不能探讨公司的规模问题，而是要为自己选择方向，定好目标。现在的公司啊，无论大小，大多数看重的都是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贡献度和牺牲度。所以公司无论大小，关键是看你是否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管理学大师，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哲毅，希望本期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期节目 好消息，三和广电网络公司月加 4K 智能机顶盒套餐隆重上市，引领时尚新生活。欢享26元套餐，每天与您常伴，电视加10兆宽带，还能够拾遗回看。乐享32元套餐，每天多花2毛钱，20至50兆宽带任您选，多彩节目来相伴。畅享39元套餐，每天只需1.3块，50至100兆宽带光纤，海量大片随便看。尊享58元套餐，节目丰富任您选，100兆宽带加电视，网速超快随便使。上述各项业务均赠送 4K 智能机顶盒一台，智能机顶盒内置 WiFi 无线上网、语音遥控、选台播台、电视购物、拾遗回看、海量应用、好莱坞大片，尽在 4K 智能盒。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嘉禾广电网络公司1层营业厅，市信用港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 3220797 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 96888。 就是我唯一的宝，喜欢看你甜甜的笑。 你就是我一生的依靠，我要和你一起到老。 由三和市总工会倡议，三和市总工会

花儿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雷克斯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是奈良地区的小鹿，这是他们每年给当地带来约60亿日元的农业损失。在2008年至2015年的五年当中呢，赶到小鹿给农业生活带来妨碍的农户数量呢，增加了至少 72.5%。 不少当地的农民自行支起栅栏，防止小鹿闯进农田啃咬种植的稻谷与蔬菜。而按照奈良市的计划呢，到2018年3月为止，他们将在受到鹿害影响最大的东部地区捕杀约120头的鹿。而这也是奈良小鹿被列为国家天然纪念物之后第一次出现小鹿被人为处置的情况。不过呢，当地官员强调他们不会捕杀奈良公园里面的小鹿，而奈良人维持人鹿和谐共存的环境其实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在今后的1000多年也将会继续保持这种人鹿和谐的传统。所以听到这里就请你放心吧。 有的时候微笑是最好借口，让爱的人贴在心口体会着，不需要言语解说，一份默契在心中，片刻的交流在爱里遨游。有些时候眼泪只是小借口，可以躺进爱人怀中找寄托。世界太大太寂寞，只有这一个角落，片刻的温柔让心情解脱。伤的时候，内心是重重。

好，有人断定一定是爱情来到， 爱情 来得太早，早的谁也没听到。无可否认，你曾是我生命中的主角，在清晨某个片刻主宰风暴。无法计较老天给我缘分的回报，在思念的夜里我心思狂潮，心思狂潮，还要不停寻找，历经摇晃，虚度闪电风暴，潮汐涌来，这里不会迟到，等待那时回首这场心绪飘摇，心思广场还要不停寻找，历经漂泊追逐闪电风暴，潮汐涌来，这里不会迟到，等待那时回首这场心绪飘摇， 现在是11: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切实加强农村财务公开、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我市建立阳光村务网，重点对村级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网络公开，方便广大村民和社会各界查询和监督。在规范农村基层事务管理和预防基层微腐败上发挥出积极作用，我市把阳光村务网作为规范村间事务管理、防范暗箱操作、预防基层腐败的蓝手套、无影灯。每个村街在阳光村务网公开的内容包括村街户数、人口、农用地、林地、果园、坑塘、水面、山地等村街概况基本信息和财务收支情况，土地征占及补偿款收入和发放情况，资产资源的发包及处置情况，享受村补贴人员及其补贴标准，新增债权债务情况，新农合、新农保、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情况等村街财务信息。村民可登录网站随意浏览查看，哪里水分增加，哪里缺斤短两，哪里闻过是非，大家一目了然，从而有效规范了村街干部在村务管理中的施政行为，压缩和净化了农村干部腐败的空间和土壤。农监总站是阳光村务网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安排专职代理会计具体实施村街基本信息及财务公开内容录入工作，并根据村街情况变化随时更新相关内容，确保公开内容和数据的时效性。代理会计不受乡镇领导的指挥，不与村街产生利益关系，最大程度保证代理会计工作的独立性、公正性。同时，代理会计严格执行工作纪律、承诺制度和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如因工作推脱等靠或失职、失误、失察等行为引发有关问题的，将严肃追究相关纪律责任，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从而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可信。积极探索建立村街事务现场解答听证制度，将其作为村街村务网络公开的 有效补充，在做好网络公开的同时，对村民提出的询问和意见，由各镇农经站组织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现场接受质询，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给予答复，当场解答不了的于15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同时下力度强化农村基层事务民主管理宣传工作，通过任职培训、党课辅导、政策宣讲、法律宣传等，切实增强镇村干部民主意识、法治观念、群众意识，剔除对村务公开的疑虑和模糊意识，促使基层干部讲政治、守规矩、依法办事，彻底清除占便宜、谋私利的想法。21号，市综合执法局继续开展长区环境容貌综合整治行动，对富达美食城北街、奇特商城后街区域内长期占道经营的临时棚坪进行拆除清理。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50人次，执法车15辆，工程车8辆，拆除长期占道经营的临时亭棚6处，拆除面积200余平米。至此，该区域堵点、乱点得到有效整治，城市空间秩序明显好转。下一步，市综合执法局将加大对城区街道乱象的整治力度，并通过巡查、定点盯守等方式巩固整治成果，努力为广大市民创建一个整洁、干净、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经过2年多的紧张施工，潮白河大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铺上沥青的潮白河大桥桥面平整，驱车行驶在上面十分平稳。桥面为双向车道，用护栏隔开。由于有一段离居民区较近，还安装了隔音设施。进入大桥的中间位置，抬头便可以看见高大的斜拉索，远眺是潮白河的迷人风景。目前，潮白河大桥已经与北京完全连通，只待安装路灯、刷漆等工作最后完成。据了解，潮白河大桥全长1118.6米，2015年5月开始动工建设，预计今年10月通车。届时，燕郊到北京六环路仅需15分钟车程。大桥与北京徐引路全线贯通后，燕郊将能直达北京东四环，将极大方便市民出行，并减轻通燕高速和金吾路的拥堵，为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再添新成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智慧三合手机台。停电公告。根据2017年电代煤工程实施计划，在供暖季来临之前，确保燕郊地区盛家屯110千伏变电站按期投运。国网廊坊供电公司对高富一二线两条110千伏路进行替接改造，接入光缆工作。此工作将造成复兴庄110千伏变电站全站停电。届时，停电将对我市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燕顺路一带用户造成影响。停电时间和范围公布如下：停电日期及时间为8月30号4点至8月31号3点。停电范围：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燕顺路至燕陵路、北蔡街至潮白大街一带。以上停电时间为计划停电时间，实际停电时间有可能缩短或延长。详细情况请咨询区域供电中心、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电中心3312439。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三河市供电分公司。 燕达健康资讯。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消化道疾病也进入多发季节。因为气温上升之后，引起消化道疾病的细菌、病毒都开始活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健康。燕达医院消化内科温馨提示：夏季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时期，因此市民可以在家中备一点常用药，如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胶囊等，可以在胃部不适时服用一点。另外，阿莫西林对细菌造成的腹泻也有不错的效果。不过，一旦出现腹泻或肠胃不舒服，还是应该尽快就医。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 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想要的房，爱上的火，想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在中午的12点钟要继续用好音乐来带给你精神食粮。这是一走在大街上就会被歌迷疯狂围住的周杰伦，他的音乐作品《牛仔很忙》。 不然他拉不着地，随着奔跑的马蹄，上面面吹着空气，需要什么的经历，我用子弹是日记，介绍完了自己，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自己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再年轻，小钱都看不起，只说空拳就受伤而已。 周董，牛仔很忙。其实有些人呢害怕工作忙碌，但是对于歌手来说呢，忙碌一点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说明大家需要你，更加直接一点就是你很红。最近呢，林忆莲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在全球巡演当中，本月初呢刚刚结束在悉尼的演出，而接下来呢会在全球跑到更多地方去开演唱会。我多么希望能够到现场去听听她的演唱啊，虽然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听听她的演唱。这是为记忆大师所演唱的主题曲《我不能忘记你》。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当 地的沧桑，被剩下的不堪重重不甘，来回横穿。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的是你，这颤抖的心还需要什么？

1785-5630-1739-4948-9 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这场的旅程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美国最畅销的饼干品牌奥利奥呢，凭借那一句扭一扭舔一舔再泡一泡的广告语呢，几乎火遍了全球，创造新奇口味呢，这是它的拿手绝活。比如说在全球它推出了拉面味、炸鸡味、黄油啤酒味，还有瑞典鱼味，几十种味道轮番尝试，甚至还会向网友们来征集爆米花、胡萝卜蛋糕这样稀奇古怪的创意口味。而现在呢，奥利奥针对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它在中国市场又推出一款月饼系列，四个装为118元人民币，而六个装要卖到158元人民币。请问你会买单吗？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流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不均分的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孤单了人那么多，快乐的没有几个，不要爱过的、错过的、留下的、单身的我独自唱情歌。 的歌《单身情歌》。雷克斯说到奥利奥现在针对中秋节要推出一个月饼系列，它有四种口味，包括纯黑巧克力味、可可牛奶夹心味、奶油软心凤梨味和粉红软心草莓味。这些月饼口味呢，看起来倒还不像是饼干那么样的稀奇古怪，带有文化特色，让这个新品更加是一种节日的营销了。当然呢，基于奥利奥对于研发新口味的热忱度，也不排除之后他会将月饼视作是下一个口味试验的对象，说不定吃着吃着就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来了。 装作正派面带笑容。

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马来西亚，而带上的书是安心的义工旅行。在这个世上生存的人都有着自己的欲望，有的人因为欲望循规蹈矩地生活着，有的人因为欲望大江南北地闯荡着。每一个选择都源于或大或小或冷或暖的欲望。作者安心的欲望，这是特别暖心的。一个1989年出生的年轻女孩，用300天环亚洲公益旅行，告诉所有人生命有太多可能。安心总说，一路走来比起自己的付出，她收获的东西要多得多。马来西亚有机农场是安心在国外义工旅行的第一站。由于农场主提供食宿，他在旅行的经费上也相对宽松一些，所以经常随性随意地四处漫步，没有什么太大的拘束。安心原本在农场的一部分工作是喂鸭子，可是300只鸭子在池塘里陆陆续续地被蟒蛇吞到肚子里。有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却只看见最后一只孤零零的鸭子在池塘里无力地划着，好可怜啊。后来安心改喂兔子，每天清晨拔几根草伸向栅栏里的那群兔子，这群红眼睛的小动物总是会争先恐后的挤蹭到安心跟前，壮的把弱的吓跑，大的把小的挤退。安心很好奇自己这种黑眼睛动物对于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或者什么都不是。不管是蛇吃鸭子还是兔子吃草，安心总有自己的思考。农场的背后是一片森林，里面住着马来西亚的原住民，森林里的老虎会随处转悠。农场主对安心说，不用怕，这里的老虎是不会吃人的，就算原住民在屋前遇见它，也不会吓到回到屋里躲避。森林里的东西已经够老虎吃了，再说原住民也没有丝毫侵犯它的意思嘛。回味着农场主的话，正在晨跑的安心侧着脸边望边跑着路边那段热带丛林，一棵棵棕榈树整齐划一地紧密地排列着，越往深处越黑暗，安心的好奇心早就飞进去了。一本书看一座城，如果你也来到马来西亚的农场或者森林，不要忘了多听听当地人的意见，不管老虎吃不吃人，还是安全第一。安心的义工旅行，2012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豆瓣阅读里电子书售价是12元。 当我定在城市另一边，狂野的风涌入脑海里，我用呼吸拥抱这一天，看到满是回忆那条街，在第28个夜晚渐渐消失的冬天，让匆忙的人迷失了方向，在你熄灭的时候，但你却没有枯萎，像当你出生时的那样。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如期而至回忆的风雪，我穿过卡尔加里路，擦身而过陌生红颜，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光一涣散归途已不见，我穿过卡尔加里路，穿不过的卡尔加里路。城市另一边，